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家卫计委在北京启动光明扶贫行动，首批1亿元捐款将用于免费救治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白内障患者，项目资金规模预计达10亿元。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将在今年分两次发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将抵达人类探测器未曾触及的月球背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该集团计划在今年全面启动全球移动宽带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通过该系统，处于地球上任何地点的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实现信息互联。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近日表示， 5G 第一版国际标准将于今年6月完成，我国 5G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重点是系统验证。天文专家介绍，6号和18号水星将与金星近距离接触，届时如果天气晴朗，公众借助天文望远镜可欣赏到两大行星惺惺相惜，携手漫步苍穹的天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后发射空间站试验核心舱。2018平昌冬残奥会圣火于5号在举办地所属的江原道开始传递，圣火将于9号抵达平昌，在开幕式上点燃祝火炬。北京市2018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日前对外发布，2018年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共有236个项目，占地面积13430公顷，包括23550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很多优秀歌曲的传唱离不开歌曲背后的作词人，台湾词作人姚若龙最擅长写温暖细腻的爱情作品，他创作的很多歌曲已经成为了歌手的代表作品和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的代表作品《解脱》便出自这位情歌圣手。张惠妹是未来精英式的解脱，是20岁的解脱，由于对未来有憧憬有梦想，所以容易解脱。一起来听到这首张惠妹解脱。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想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想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

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控制。我想我也是太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如果要从24节气里挑选出一个最跳脱的节气，我想那一定就是惊蛰了。如果整个冬天你也一直是蛰居在家，那真的该爬出窝了，要不然你会错过一番春光灿烂、百鸟归来的仲春景象。南方开始了犁地耕田，北方的小麦则已开始返青拔节。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也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或者是小院里撒播几颗种子，种一些花花草草、小菜之类的，感受一下生命的萌动带来的希望。新年有新的气象，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欢迎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当中与我们互动。当然如果你想要在电台出声，也可以用手机录下语音发送给我们。 Baby, 我以为

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很想你。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诗总是和美、浪漫、爱这些人类心灵的美好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读古诗不一定会让我们出口成章，成为一个大文豪，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另一种诗意的可能。那些美丽的诗歌语言，终将有一天会照亮你的精神世界，塑造出你傲立人间的风骨。 世界感

北京汽车博物馆启动了新时代雷锋故事主题系列推介暨丰台区争做新时代雷锋实践活动启动式，现场发出了人人争当新时代雷锋，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的倡议。为平衡区域医疗资源分布，北京积极推进区办市管、院监托管等模式。目前市属医疗资源已覆盖14个区，预计2020年将完成对16个区的全覆盖。从3月份起，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增派55名警力上车天成，对支队执乘的北京开往多地的12对旅客列车加大治安秩序维护，加强安保宣传，全力确保广大旅客返程安全。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对村域内107国道两侧汽车修理、石材加工、水泥制品等各种低端产业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计划拆除面积1万多平方米，涉及企业40多家。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将集中进行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和检测，自2018年3月5号至3月23号期间全员闭园，2018年3月24号起恢复正常营业。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延长至2018年3月31号。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969，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生活中的姚若龙十分的低调，在颁奖礼中获得奖项，从来都是让别人带领。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拒不让个人照片曝光，但是从他浩大的作品海洋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情感完整的他，内心世界丰富，敏感多情，有个性超脱。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也曾追求，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钟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 一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留恋，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我不信说谎的心，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意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当时光回溯，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后半生不是被贬就是被贬在路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饱经磨难的诗人，却在他最苦难的岁月，我们吟唱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绝世佳作。同样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乐观豁达笑对苦难的人生典范。